洛苏厄书第二十二章。那时洛苏厄将勒乌本人、加德人和莫那些半支派的人招来，对他们说，上主的仆人梅瑟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遵守了，在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事上你们也都听从了我的话。这许多日子你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的弟兄，直到今天忠信遵守了上主你们天主的命令。现在上主我们的天主照他所应许的使你们的弟兄获得了安居，你们现在可返回自己的帐幕，回到上主的仆人梅瑟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为产业的地方去。只要你们谨慎遵守上主的仆人梅瑟